啊，脸皮厚可以为自己赢得机会。 嗯 啊，我这个可能我找一个师哥师姐，然后可能他解决不了的问题，但是我可能连接十个二十个，总会这个遇到帮你解决问题、提供一些机会的这些师哥师姐们。 嗯，好的，也希望蒋哥可以真的这个混得风生水起一些哈，尽快拿到一个好的 offer。那好吧，那今天的节目呢，暂时就是这样。我们下期节目呢，会继续来听一听快要毕业的小伙伴们，或者还在在校的读书的一些年轻小朋友们，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直播间的两位嘉宾？那咱们下周再见啦。 每天从好了我的开始，我的失恋。